第16届521建筑节和第11届建筑美学讨论会将从9月20号到23号在平壤举行。本届建筑节和建筑美学讨论会将以最高水平上享受最佳文明为主题举行，由全国各地建筑设计、施工、建材监督、科研、教育等机关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和劳动者参加。521建筑节将分为建筑设计方案展、建材展、建设器具和工具展、建设设计现代化比赛、科学论文发表会举行。建筑美学讨论会将讨论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开创建设大繁荣期的英明领导下，一座座建筑都成为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国风格的样板建筑，体现主体性和民族性，富有造型艺术特色的事实和在建筑创造工作中要一贯坚持的原则问题。